我们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路况，目前玉亭桥上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紫竹桥出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要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1:1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心情特别好哈，随着学生放假，今天路况特别好，天呢虽然冷，但是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好，所以心情也很好。还有好原因哪里？当然是快过春节了。想想这春节的长假，大家陆陆续续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回乡的车票哈，或者是飞机票，然后看着这个票每天就拿出来看一下，要回家了。然后呢第二天上班，老板，哎，怎么你今天又迟到啊？拜拜，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拿出票，哎呀心情就好了，要回家了。是，不管什么票哈，总之呢这个回家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哈。今天早晨呢还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每周一次的食堂做的脏脏包被我赶上了。哎呀，我食堂做了一个脏脏包，这个越做越好啊。今天早上把自己吃的脏兮兮的然后赞一下，不错，没脏脏包做的真不错啊。好，对于你而言呢，今天让你高兴的一件小事是什么？今天小事足可以让你乐一天，或者是吃点什么也可以。早上吃了吗？吃了什么？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盘点你的早餐。为什么上来就说吃啊？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汽车的资讯，真的是和吃有关系的。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自动披萨送餐车，自动的披萨送餐车，真的能自动送餐吗？你对于自动驾驶怎么看？这辆车真的可以测出来？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又将演出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26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以前跟大家说了哈，冬季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注意了哈，比如说外面特别特别冷，都已经达到了最低-10度的时候，不要先把车使劲的开着，等它热了再行驶，一定要低速来热车，这样对于发动机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好了，我们回到正题上，刚才说的那个自动披萨送餐车真的可以送到吗？可以啊。近日美国汽车厂商呢和知名的披萨厂商合作，打造出了自动送餐车，并推出无人驾驶披萨配送服务，将货物如期交到货主手中。这考验的是最后15英尺，也就是4.57米，就差不多5米哈，这一配送界的难题。这5米配送界有什么难题啊？你听我说啊， 当车辆到达之后呢，通过车门上的按键输入车门安装的密码，后排车窗就会自动下降，就可看到保温箱，拿取披萨。车辆一次最多能运送五张披萨，也就是五家哈。那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这款无人驾驶车商业落地上的实验进展。在长达七周的实验当中，公众对于无人驾驶配送充满了兴趣，有的消费者把配送车当作人工智能，试图和车辆对话。哎，今天你真早啊，提前五分钟到了，哎，你要不要小费啊？然后那边没有任何声音。哎，说你呢，你真把我当成机器人了是吗？我只管配币子，没工夫跟你聊天。哎，不过呢，自动驾驶配送也遇到难题哈。就是当一个小区有多个出入口的时候，如何通过地图定位准确找到货主。但是这些经历呢也都推行，包括邮政直邮等等智能货运服务提供了经验，就是他越送的多了，慢慢就有经验了。但是你来到中国钻这些小胡同，恐怕对你来说是非常难的题了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接下来马上为你揭晓2018年度第四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首先呢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For a World Ad Changes。 第九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你就是我的心跳，举起我的手。 第八名王菲誓言。 天越黑心越累，我看见你的脸。 第七名 孙露美人脸。 今夜画上把最爱的泪丝点，镜中那张美人脸。 第六名 关喆快乐冰雪。 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歌词的赘述，简单动感的节奏也能奏出最完美的情感调调。这段音乐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到第10位。最初的是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Fall and Wet At Changes， 喜欢吗？送给你在上班的路上，常在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可以把你的音响开大一点。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就是我的皇后，一直摸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就是为你效忠，纪念的皇后，即使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自己的血统。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的全随时向我念我问我答我，因为这个宇宙只愿意我只愿意你就是我的皇后，控制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即使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爱果然值得浪费最多的时间去等候。一首红毯祈求缓缓升空，明天的幸福让我为你量身定做。从今以后来到你没有空去寂寞去难过，这世上只有你能陪我伴我懂我爱我，谁来说都没有， 我只保卫 我只保卫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你就是我的皇后，控制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即使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的全随时向我念我问我把握，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 为你低头。 你就是我的皇后，你是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就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在罗志祥众多歌曲当中，这首歌曲还是很不错的。我的皇后上周亚军歌曲，本周下降到第9位了。可能这首歌曲也快要离开我们了，但是就像老朋友一样，已经慢慢变成一种习惯，熟悉的感觉真的不忍心离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9位，罗志祥《我的皇后》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这样的声音，这是来自王菲的《誓言》。空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8位，上周才全新推荐的。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感，还有潜伏着的幽怨，被王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王菲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你喜欢的 radio 当中偶遇这样一首歌曲，心情好好的，一天都是充满期待的。谢谢王菲带来这首老歌《誓言》，就想跟着她无忧无虑，然后摇头晃脑。王菲就是有这样的魅力，经久不衰的歌曲，让人成瘾的感觉。继续攀升，还有好歌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夜花上把最爱的蕾丝边，镜中那张美人脸，希望他留恋。舞池中表现出多么的耀眼，他的目光中闪现爱慕的语言。没人恋，时间多了层表面，太多无奈却不曾表现。没镜中那张美人脸，他不再眷恋，无知中依然还是那么耀眼，不变的时空留恋，下个人出现。 森路的美人脸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这首歌曲带着些许的慵懒，想要用这些那些留住逝去的一天。这是一首唱给女人的歌，同时也唱给那些逐渐远去的过往。再见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森路美人脸，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消失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青春同路，仿佛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白天相对湿度较低，天气干冷，外出要注意保湿补水。夜间气温持续零下十度左右的低温，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将进入五九，气温开始缓慢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后的再次亮相演出。这场音乐会将有一流的乐团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由靳东、江疏影主演的都市爱情剧《恋爱先生》正在热播，歌手容祖儿倾情献唱的插曲《这种天真》也首发上线，和众歌迷一起聆听卸下天真后的爱情真谛。这种天真在诉说女主罗月坎坷的情感经历的同时，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情感低潮的心声。容祖儿清澈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动画喜剧《麦冰冰之夺宝联盟》将于明天正式上映。电影当中的三小只萌物团大步朝前，在梦幻的现代都市世界上演了一出笑点十足的合家欢童话剧。昨天袁娅维演唱的电影宣传曲《无所畏惧》也正式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歌曲《无所畏惧》当中，袁娅维磁性的嗓音搭配着独特的声线，将影片旅途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与对未来的勇敢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向听者传递着正能量。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以及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陪你在路上，北京时间9:34:42，来迎接一下阿康哥。暂别七天，终于回来了，报道拥有的幸福，太好了，你也来了。还有在路上2018，从在路上2015开始啊，现在已经在路上2018了，一直陪伴汽车音乐会。话说今天也是这学期在食堂的最后几餐了，是学校的哈，嗯，这是北京著名的小学的老师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现在陆陆续续学校放假了呢，那在路上2018也进入到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寒假了哈。 早晨特意吃了很多，有馅饼、枣糕、疙瘩汤、大米粥、鸡蛋，还有鸡蛋饼。我的天哪，吃这么多，这就不把它吃回来就觉得对不起这寒假是吗？好了，你的早餐是什么？也欢迎你赶快来晒一晒哈。这会儿应该都已经吃过早餐了吧？心里话，他说最高兴的事情呢，就是听见冰雨的声音。问号说，就是魔鬼哈，马上有饭局，多年前的同事要聚了，高兴啊！年底了，高兴的事儿还真不少，至少今天早餐也可以让你高兴一阵儿吧。我就是这么简单快乐的。还有早上吃煎饼的，早上吃油条的，举手。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关注的是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仔细听好了，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阿舍 P Be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the bodies rocking from。第四名，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健康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最小新鲜，营养健康新鲜。 第三名， 刘力扬 Take a Ride。 第二名，袁娅维 Raw。第一名，张靓颖，我是我的。 快乐是我的原则。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you, darling. Thank you, DJ. 不客气哦 ，Welcome. 阿什尔 Happy Blue 皮书，阿什尔带来这首 DJ Girl Has Fallen in Love 啊，这首歌曲收录在阿什尔亚瑟小子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歌曲展现了充满活力的冒险精神哈，尖锐犀利的内涵和气韵，和十几位这个国际顶级的制作团队共同激发出的灿烂的火花，绝对是好品质的保证啊！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又要转换情绪了。 Number four， 哇，好新鲜呐！好大的橙子，好新鲜的水果，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蔬果保鲜，为它保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蔬果保鲜，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新鲜，新鲜保鲜 ，Q 弹新鲜，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零度为它保鲜，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水果每天都是保持好新鲜的感觉，一首温馨和谐而又不失活泼俏皮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被称作是全能唱作才女、主题曲女王、音乐大魔女的崔子格，这次再度展现百变歌喉，用声音来诠释她的俏皮和她的欢乐。上周第六名，本周上升两位，第四位次。那么前三甲歌曲呢，继续攀升。 Number three。 With me, baby， 李丽阳的这首歌曲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到季军的位置。刘丽阳独特磁性的嗓音流淌在歌曲的旋律和节奏当中，让人仿佛奔跑在公路上，所以这是一首非常棒的公路音乐，适合我们的汽车音乐会，是不是？送给你在路上，周末有没有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春节出去旅行，一定要带上这首歌了。Take a ride。 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IQ and logic may show you what to do. Kiss i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歌曲，上周的季军歌曲，本周升至亚军位置，源自于《羞羞铁拳》的主题歌。哇，《羞羞铁拳》也是解压的好功，好神器哈！有观众表示说，似乎被点了笑穴哈，全场都在笑不停，真是解压的神器呢。连成唱的包袱让大家笑嘻嘻的，看完之后一身轻松。袁娅维哟，继续攀升冠军歌曲 Number One。 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有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

Take my hand， 来自简单计划 Simple Plan 的这首歌曲，足够的震撼感哈，震撼您的耳膜，让您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一点都不后悔。那阔别四年之久的简单计划，带着他们的同名专辑回归，带着坚定的节奏，强烈的震撼，又开始他们新的音乐旅程。好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还有谁正在收听？举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刷一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他们家族一群二群，赶快发位置发红包，走起来！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对自动驾驶怎么看？这辆车呢可以测出来。近日美国汽车厂商这个展出了一辆特殊的汽车，看似普通的面包车，但是驾驶座呢却另藏玄机，驾驶员可以坐在凹槽里，在脸上身上盖上座椅皮套，车辆行驶的时候从车窗往外看，人们会以为这是空无一人的自动驾驶车。前窗的摄像头记录下了人们看到无人驾驶车辆时的真实感受，而这个设计的目的呢，这个设计的目的就是借此来了解人们对于无人驾驶技术的信心。其实它并不是一辆真正的无人驾驶啊，里面有人，但是你看不到，然后呢，你就会以为，哎，这怎么过来一辆车，里面没有人开呀、啊，就这样走啊，然后想把大家这种各种好奇的脸谱都拍下来，然后展示一下，他们就喜欢做这样的。好吧，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就此来看一下大家对于无人驾驶技术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我们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其实这首作品呢是翻唱 David Usher 的这首《Black Black Heart》。歌曲当中有男女的对唱，有说唱，还有穿插着 opera 的这种声音元素，很不错的一首作品，《分开旅行》。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常客张靓颖，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就是他的这首《我是我的》。现在又带了一首全新的歌曲《改变》，还在改变着。张靓颖的改变呢，其实是想每一张专辑都做一次颠覆，做一次改变啊，改变形象啊，改变音乐的概念呢，改变这个音乐的感觉啊，等等。总之呢，就是一张专辑就是一次颠覆啦，所以专辑命名为《改变》。歌曲当中呢，投射了他对于未来美好新世界的憧憬，还有对于自己的期许。 下一年啊，我要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目标挑战，我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哎，我觉得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像张靓颖这样哈，勇往直前，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啊，比如是2019年先实现一个小目标，一个尾巴的哎哎那、哎、变俗气了哈，我们的小目标是什么呢？十个亿，哎呀，哎，好，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其实呢，就应当不断的寻求突破，要改变自己，不然的话你一走出来人家知道，哎，又是他呀，其实就是那个老调调啊，或者一听什么音乐，哎，肯定就是他了，也没什么变化这么多年来。所以音乐人总是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改变，苏醒也不例外呀。苏醒的武林盟主就是花了3年的时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属于他自己的 R&B 的旋律线，在 Hip-Hop 的节奏律动上不断地尝试和融合着各类全新的音乐元素，希望能够实现新的苏醒。好了，我们就来听听苏醒的武林盟主。我想要华山论剑了，这一次的武林盟主又会是谁呢？唰，只见一个人出现，名不见经传，只见一少年，哎哎，行，苏醒，武林盟主。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明清北京城门风景油画展正在德胜门箭楼三层展出，将持续到3月31号。展览通过38幅描绘明清时期北京城门盛景的油画，向观众展现了北京的城门文化。展览的油画作品由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画家黄树创作，涵盖了明清鼎盛时期北京内外城及皇城共20座城门。展览还增设了观众互动活动，以参与游戏的方式了解城门的功能，对比作品与真实的老照片。叶前宇个案研究展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将持续到2月25号。叶前宇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1927到1937年连载漫画《王先生》名噪一时。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用中国传统笔墨创作人物画，以舞蹈人物画最为著名，开创了一代新境界，建立了一套中国画教学体系，其成就尤以漫画、中国画和速写为最。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国际版画邀请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此次“一带一路”项目邀请了包括巴基斯坦、尼泊尔、匈牙利、克罗地亚、印度等国家的艺术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格各异的画作汇聚北京。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段很有代入感的音乐。如果你这个周末确实有去夜店的打算的话，这首歌曲提前带你进入到这样的情绪当中哈。来自Fadley Grant Jenny White 这首 Cinematic。 Fadley Grant 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了迅速成长的并且很瞩目的 DJ 兼制作人，他以感染力超强的旋律还有带给听者纯粹畅快的愉悦律动感，使得他的音乐横扫世界各大夜店。就说了啊，这个周末如果你有这样的计划的话，所以说哦，我年纪已经大了，去不了夜店了。好啊，还有一场音乐会值得期待。北京乐广播预想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1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将举行了。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度亮相。那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去年2017年创办的。成立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目的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学习音乐哈，也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当中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当中找到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当中难忘的经历。好了，这么正能量的声音当然是来自汽车音乐会了。欢迎你回来，已经进入到我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马上要去过周末了，欢乐的寒假也要开启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厉害了万芳的猜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